就去了。 行。你急什么？为师自有道理啊，小姑娘，贫道还要点上四位， 请讲要带， 还是口宝， 请讲。 听了， 你要来有的事情，你的全情，俺要来去不停。二姑娘情，二三弟。 妈，拿去。 啊！快快快快快！ 师傅， 小姑娘，这是什么？ 回向圣地，奉命黄连。 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？ 你就听了。 讲，就这样。小姑娘，这四味药材嘛，我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还要另点四味，啊？ 请讲。 听了。 你要来药材三生，还要来药材一杯水。要买药材冰刀子，只要买药材小李 罗。我的天天满门关，竹马银门一出见风，不要报销便打花， 这就不对了，不对了啊。 哎，怎么不对了？ 葫芦虽是香蕉玲珑，这奶茶不是油菜呀。 请问道长，那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？ 装的是油。哎呦， 哎，赵四，你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油，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？嗯，说说， 哈哈哈哈，就算是药材，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啊？啊， 葫芦虽小，万用俱全。 好。好一个万药俱全，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味， 这。 你点吧， 你就听了。 你要来天上三分分， 看天上月落三分， 还要买天上一片星空。 你说地他得地、你对又对不过他。难又难不倒他。我看你啊、还是顺步转舵吧。 哎呀，不是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，还算什么八斗神仙？收了。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回，连他也说不出口。 姐，黄鼠狼方救命匹，就看这一哈子喽。 小姑娘，贫呐，还要点上四回？ 怎么？你还要再点呐、 怎么样呢？ 你点。 你听。 你点。 如此， 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。 小李说

刻夫差无罪无希望，无希望。万顷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，怪只怪万恩是对付夜光，而夫妻没多的多，只有一秋香。想自己配怨啊娘。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何其浑身不尊光。 团团定规，举子引公都分分呀，难把他的真相给，谁信他自古中天昏，谁信他为娘去争嘞，分明是那家一书生。